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尼泊尔的报纸、杂志和网站披了特辑。阿尔潘堡和尼泊尔记者协会、尼泊尔记者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研究协会等团体网站载文称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时代和历史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杂志《优达》9月一期刊载了一篇题为《朝鲜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的文章，并登出了反映朝鲜人民军不可战胜威力的图片。另外，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叙利亚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复兴报和革命报披了特辑。